创世纪第五十章，洛瑟伏在他父亲的脸上，痛哭亲吻，然后吩咐照料自己的衣裳，用香料包敛他父亲。衣裳便用香料包敛了以色列，为他供费了40天，因为用香料包敛尸体原需要这些天数。埃及人为他举哀70天，举哀期一过，洛瑟就向法老的朝廷说：我如在你们眼中得宠，请你们代我转告法老说，我父亲曾叫我起誓对我说，看，我快要死了，我在克纳罕地曾为自己凿了一个坟墓，你应把我葬在那里。现在请让我上去埋葬我父亲，然后回来。法老回复说，你就照你父亲令你起的事上去埋葬他吧。于是洛瑟上去埋葬他父亲，与他一同去的有法老的一切臣仆、朝廷的显要和埃及国所有的绅士，还有洛瑟全家和他的兄弟们，并他父亲的家属，只留下家中幼小羊群和家畜在歌声地。与他同去的尚有车辆和骑兵，实在是一大队行列。当他们到了约旦河对岸的阿塔德大河场，就在那里举行了吉贝埃隆的隆重丧礼。洛瑟又为自己的父亲举哀了7天。住在当地的克纳罕人见了阿塔德大河场上的丧礼，就说，这位埃及人实是一场极被哀荣的丧礼，因而给那在约旦对岸的地方起名叫阿贝尔米兹拉因。雅各伯的儿子们完全照他们的父亲所吩咐的给他办了，将他运到克纳罕地，葬在面对马莫勒的马德培拉田里的山洞内。这块田是亚巴郎由赫特人厄斐隆买了来作为私有坟地。洛瑟葬了父亲以后，遂和他兄弟们以及所有与他上来埋葬他父亲的人们返回了埃及。洛瑟的兄弟们见父亲已死，就说，或者洛瑟仍怀恨我们，要报复我们对他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因此便派人去见洛瑟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前曾嘱咐说，你们要这样对洛瑟说，请你务必饶恕你兄弟们的过失和罪恶，因为他们实在虐待了你。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天主的仆人们的过失吧。洛瑟听他们对他说出这样的话，就哭了起来。后来他的兄弟们还亲自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看，我们都是你的奴隶。洛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替代天主？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，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，造成了今日的结果。 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，所以你们不必害怕，有我维持你们和你们的孩子。他这样抚慰他们，使他们安心。若瑟和他父亲的家属以后就住在埃及。若瑟活到了110岁，见到了厄弗拉因的第三代子孙，莫纳协的儿子，马基尔的儿子们也都生在若瑟的膝下。若瑟对自己的兄弟们说，我快要死了，但天主要看顾你们，领你们由这地回到他世许给亚巴郎、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去。若瑟又叫以色列的儿子们起誓说，当天主看顾你们时，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。若瑟死了，享受110岁，人遂用香料包殓了他，放在棺椁内，安错在埃及。